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二佩说，虽然我并不主张利己主义，但我却是个出色的利己主义者，因为除了我本人以外，这些房间连一个影子也容纳不下，除非是一个女人的影子。 好，伯爵说，那是预备进屋藏娇了。我记得在罗马的时候，您曾说过一件计划中的婚事，我可以向您道喜了吗？ 哈，那件事啊，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计划。哎，所谓计划，意思就是事实。 迪布雷说。 不，阿尔佩答道，家父极想结成这门亲事，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介绍给您看一看，即使不是我的太太，至少也是我的未婚妻，欧奇尼·邓格拉斯小姐。 欧奇尼·邓格拉斯，基督山说，告诉我，他的父亲不就是邓格拉斯男爵阁下吗？ 是的，阿尔佩答道，是一位新封的男爵。 那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山说，假如他对国家有贡献，值得这种忧郁的话。 哎呀，贡献大极了， 波相回答说，虽然身为自由党，他却在1829年为查理十世谈成了一笔600万的借款，而查理十世就封了他一名男爵，并赏他荣誉爵士的衔头，所以他也挂起勋章来了，只是并不如您所想的挂在他的背心上，而是挂在他的纽扣孔上。 哎， 阿尔佩大笑地插进话来， 波想波想，这篇材料你留给滑稽画报吧，但别当着我的面来挖苦我未来的岳父啊。 然后阿尔佩转向基督山， 您刚才提到他的名字，您认识男爵了？ 啊，我并不认识他，基督山回答，但我不久大概就可以认识他，因为我经伦敦查理伯隆银行、维也纳阿斯坦埃斯科里斯银行、罗马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介绍，要在他的银行里开一个透支户头。 当他说到最后这一家银行的时候，伯爵向马西米兰·莫莱尔瞟了一眼。 假如他这一瞟的用意是想打动莫莱尔的话，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马西米兰像是触了电似的突然一惊， 汤姆森·弗伦奇银行， 他说， 您认识那家银行吗，阁下？ 哦，那是我在基督世界的首都所往来的银行，伯爵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在那家银行很有点势力，有能为您效劳的地方吗？ 哦，伯爵阁下，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调查不出一个结果来，您可以帮我查一查，那家银行过去曾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他们却老是否认帮过我们的忙。 啊，我听您的吩咐，基督山说，并欠了欠身。但是阿尔佩又说， 哎，奇怪呀，我们怎么把题目扯到邓格拉斯身上去了呢？啊，我们是在给伯爵找一所适当的住宅。哎，来来来来来，诸位，我们大家来建议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把这位新客人安置在我们大首都的什么地方呢？ 圣日耳曼村， 夏德罗诺说， 伯爵可以在那儿找一座漂亮的大厦，有前厅和花园的， 嘿，夏德洛诺，迪布雷博士道，你只知道你那阴气沉沉、索然无味的圣日耳曼村。哎，别信他的话，伯爵阁下，住在安顿大马路好，那真正是巴黎的市中心。戏院大道，波农说，挑一间有阳台的房子，住在二层楼。伯爵阁下可以把他的银沙发带到那儿去，一面抽旱烟，一面看全巴黎人在他的面前经过。哎，那么你没有意见吗，莫莱尔？夏德罗诺问道，你不建议一下吗？哦，有的。那青年微笑着回答，我倒也有一个建议，但是他已经有了这么多出色的建议，我想他或许已经选中了一个了。可是既然他还没有回答，我再冒昧地提一下，请他到一座漂亮的大厦里租几个房间住，那是蓬巴杜式的建筑物，我的妹妹已经在那儿住了一年了，就在米斯雷路。你有一个妹妹？伯爵问道。是的，阁下，一个最好的妹妹。结婚了吗？差不多有九年了。幸福吗？再幸福也没有了，马西米兰回答说，她嫁给了一个她所爱的人，那个人在我们家境中落的时候也没有对我们变心，他就是埃纽曼·赫伯特。基督山做了一个旁人觉察不出的微笑。啊，我在假期中就住在那儿，马西米兰继续说，我和我的妹夫埃纽曼，只要伯爵阁下肯赏脸有吩咐的话，都可以悉听驱使。等一等，阿尔佩不给基督山回答的时间，就大声说道，小心呐，您把一位旅行家水手心吧的一个到巴黎观光的人关闭到刻板的家庭生活里去了，您等于给他找了一位管束他的家长了。哦，不，莫莱尔说，我的妹妹才25岁，我的妹夫30岁，他们都是活泼愉快的年轻人，而且伯爵阁下当然住在他自己家里，只在高兴的时候才见见他们。谢谢阁下，基督山说，我能够和令妹和她的丈夫相识就很满意了，假如您肯赏脸给我介绍一下的话，但这几位先生的好意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的寓所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阿尔佩喊道，那么您要去住旅馆了？那未免太无味了吧。 好，我在罗马住的是这样蹩脚吗？基督山微笑着说， 天哪，您在罗马花了50000比阿什特来布置您的房间，但我想您不见得每天都预备花那样一笔钱吧。 倒不是为了那个原因我不敢住旅馆，基督山答道，但我已决心要自己买一所房子，我派我的贴身跟班先来，他这个时候该买好房子而且布置好了。 那么您有一个熟悉巴黎的贴身跟班吗？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巴黎，他是一个黑人，又不能说话。基督山回答， 是阿里？ 阿尔佩在大家的惊奇声中喊道，是的，是阿里，是我那个哑巴黑奴，我想您在巴黎是见过他的了。 当然了，阿尔佩说，我记得他清清楚楚，但是您怎么叫一个黑奴来买房子，叫一个哑巴来布置呢？他会把一切都弄糟的，可怜的家伙。 您别想差了，阁下，基督山回答说，我的看法正巧相反，他一切都会使我满意的，他知道我的嗜好，我的怪癖，我的需要，他到这儿已有一个星期了，就凭着一条猎狗的本能自己去搜索，他会把一切都给我妥妥当当地安排好的。他知道我今天10点钟到，从9点钟起他就在枫丹白露站门口等候我，他给了我这张纸条，上面有我新居的地址，您自己看吧。于是基督山递了一张纸条给阿尔佩。 啊，那真是从来没有的事啊， 波想说， 派头真大。 夏多勒诺接上一句， 什么？您不知道您自己的房子吗？ 迪布雷问。 不，基督山说，我告诉过你们了，我不愿迟到，我在马车里换衣服，一直到子爵的门口下车。 这几个青年人互相望了望彼此的脸，他们摸不清伯爵是否在扮演一幕喜剧，但是伯爵所说的每一个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质朴，无法假定他说的是谎话，而且他又何必要撒谎呢？ 那么伯相说，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为伯爵阁下效些微劳自慰了。我凭我新闻记者的资格，为伯爵打开各家戏院的大门。 谢谢阁下， 基督山答道， 我的管家已在每一家戏院里订了一个包厢。 您的管家也是一个黑奴吗？ 迪布雷问。 不，他是你们的同胞。假如一个科西嘉人可以算法国人的同胞的话，但您是认识他的，阿尔培先生。 是那位出色的波杜西奥先生，极其善于租窗口的吗？ 是的，您那天光临的时候见过他，他当过兵，当过走私贩子，事实上什么都干过。我不十分清楚他究竟有没有和警察局发生过小麻烦，譬如说用一把小刀子戳人之类的事。 而您挑选了这位诚实的公民做您的管家吗？ 迪布雷说，他每年要卡您多少油？ 凭良心说，伯爵答道，我相信也不会比别人多，他很适合我的标准，认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留用了他。 那么夏多勒诺又说，既然您已安排妥当，有了一位管家，又有一所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大厦，您就只缺少一个情妇了。 拉尔佩笑了笑，他想起了他在阿根迪诺戏院和巴黎戏院伯爵包厢里所见到的那个希腊美人。 我有比情妇更妙的东西， 基督山说， 我有一个奴隶，你们的情妇是从戏院、歌舞团或游戏场里弄来的，我却是在君士坦丁堡买来的，他花了我不少钱，但我也不在乎。 但您忘记了，迪布雷大笑地答道，正是像查理国王所说的，我们法国人天性最坦白，他的脚一踏到法国，您的奴隶便自由了。 谁告诉他？ 第一个看见他的人。 他只会说罗马土话。 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至少我们可以见见他吧， 波想说，不然难道您是雇用了哑巴太监来侍候他的吗？ 啊，不，基督山回答，我可没有东方化到内部田地，我身边的人谁都可以自由离开我，而当他离开我的时候，他大概已不再有求于我或有求于任何人了，或许就是为了那种原因，所以他们没有离开我。 他们已在用尾食和雪茄了。 我亲爱的阿尔佩， 迪布雷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哎，现在已经2:30了，您的贵客很有趣，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必须回到部长那儿去了。我要把伯爵的事告诉他，我不久就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谁了。哎，小心呐，阿尔佩说，那件事谁都没有办到过。 啊，我们警务部有300万经费，不错，他们几乎总是有亏空，但没有关系，我们为了这件事还可以花50,000法郎。你知道了告诉我好不好？ 嗯， 我可以答应你。再会，阿尔佩。 诸位早安。 迪布雷一离开房间就高声大喊， 备车。 好，波想对阿尔佩说，我不到众议院去了，但我已经有一篇文章贡献给我的读者了，那比邓格拉斯先生的演说要强多了。哎呀，看 看在老天的份上，不想。二佩答道，我求你一个字都不要发表，别把我向社会介绍他和推荐他的功劳抢掉，他这个人不怪吗？ 岂止怪， 夏多勒诺回答，他是我生平所见的最最特别的人之一。哎，你来不来，莫莱尔？ 哦，等我先拿一张名片给伯爵阁下，他答应到米斯雷路14号来拜访我们一次呢。 啊，请放心，我是绝不会食言的，伯爵鞠躬回答。于是马西米兰·莫莱尔和夏多勒诺伯爵一同离开了房间，只留下基督山伯爵独自和阿尔佩在一起。当阿尔佩发现他独自和伯爵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伯爵阁下，允许我领您参观一个独身汉的房间，您在意大利住惯了宫殿，来算算一个不是最下等的青年在巴黎能有多少平方法尺的地方住，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啊。我们且一个一个房间的看过去，我给您开开窗户让您透透气。楼下的餐室客厅基督山伯爵已经看过了，阿尔佩先领他到他的艺术工作室里，那间工作室我们已经说过原是他最心爱的房间。基督山是一位可敬的鉴赏家，凡是阿尔佩搜罗在这儿的一切东西，古老的木柜、日本瓷器、东方织物、威尼斯玻璃器具、世界各地的武器，每一样东西他都熟悉，一看就认得他们是哪一个时代的东西，产于哪一个国家和他们的来历。阿尔佩原以为应该由他来指导伯爵的，实际上恰巧相反，倒是他在伯爵的指导之下上了一课考古学、矿物学和博物学。他们下到二楼，阿尔佩领他的贵宾进入客厅，客厅里挂满了近代画家的作品，有都布勒画的风景、长长的芦苇和高大的树木、嘶叫的牛和屹立的天空，有德拉克罗瓦画的阿拉伯豪侠、白色的长袍、闪闪发光的腰带、带着铁套的手臂、马用牙齿互相撕咬，而马上的骑者则用他们的长锤凶猛地格斗，有喜朗杰的水彩画，色彩极其动人，以致使画家成了诗人的仇敌，有迪亚士的油画，他使他的花比花更美丽，使他的太阳比太阳更灿烂，有康德的图案画，色彩像萨尔瓦德·罗萨的画一样生动，但却更富于诗意，有杰洛和穆勒的粉笔画，有小孩子画的像天使，把女人画的像仙女般的美貌，有从都差的东土旅行写生部撕下来的速写，那些速写都是在一只骆驼的鞍上或一座回教寺院的殿堂下只花了几秒钟时间勾成的，总之都是近代的艺术珍品，能补偿那些久已失传的古代艺术品的杰作。阿尔佩以为这一次可以有些新的东西给那位旅行家看看了，但是他极其惊奇的是，后者不必寻觅画上的签名就能立刻说出每一幅作者的姓名，而且态度非常安闲自在，可以看出他不只知道每一个画家的姓名，而且还曾鉴别和研究过他们的风格。他们从客厅走进寝室，这个房间布置得极其朴素雅致，在一只镀金楼花的镜框里嵌着一幅署名利奥波·罗伯托的人像画，这幅人像画吸引了基督山伯爵的注意，因为他在房间里疾行三步，然后突然在画像前面停了下来。画上是一个青年女子，年约25、26岁，肤色微黑，在长长的睫毛下面有一对水汪汪明亮的眼睛，她穿着美丽的加泰兰瑜伽女的服装，一件红色加黑色的短衫，头发上插着金发针。她 望着大海，背景就是蓝色的海与天。 房间里的光线是这样的微弱，所以阿尔佩并没有觉察到伯爵的脸色突然苍白，他的胸部和肩部在神经质的颤抖。房间里暂时沉寂了一会儿，在这期间，基督山伯爵出神地凝视着那幅画。 您有一位最最漂亮的爱人，子爵。 伯爵用一种十分平静的口吻说， 而这套衣服无疑是一套舞服，使他可爱极了。 好、阁下，阿尔佩答道，要是您看过在这幅画旁边的另一幅画，我就不能原谅您这个错误了。您不认识加姆，您在这幅画上看到的人就是他。这幅像是在七八年以前画的，这套衣服看来是幻想出来的，可是画得非常逼真，使我觉得好像看到了1830年时候的加姆一样。伯爵夫人这幅像是在伯爵出门的时候画的，他无疑是想让他吃一惊。但说来奇怪，家父似乎很不高兴这幅像，即使这幅画十分名贵，您已经看到这是里奥伯·罗伯特的杰作之一，但也不能克服他对他的厌恶。真的，这画可只是我们自己说说的。马斯夫先生是卢森堡最勤勉的贵族之一，是一位以军事理论闻名的将军，但是对于艺术却是一个很庸俗的外行。加姆就不同了，他本人就画得极好，他为了不愿意舍弃这样名贵的一幅画，所以送给我挂在这儿，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马斯夫先生的不愉快。马斯夫先生的像是格罗斯画的，喏，就是这一幅。 哦，请您原谅我谈家事了，但既然您赏脸让我把您介绍给伯爵，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您，免得您对这幅画有所误会。这幅画似乎有一种魔力，因为加姆每次到这儿来总要看看他，而每次一看他就非哭不可。 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间一生唯有这一件事不合，他们虽然结婚已有20多年了，却还是像新婚那天一样的和睦。 基督山急速地瞟了阿尔佩一眼，像是要搜索他的话里有没有隐藏的意义，但这个青年人的话显然是率直地从他心里发出来的。 现在，阿尔佩说，我全部的宝藏您都见到了，允许我把它们献给您，虽然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只管当在您自己家里一样，请随便好了，并请您同我一起到马斯夫先生的房里去。我在罗马已写信详细地告诉过他您对我的帮助，我已经宣布了您答应光临的消息。我可以说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想能亲自向您道谢。啊，我知道您对于应酬多少有点厌烦了，见识了这么多事物的水手心吧的对于家庭场面是不会感兴趣的，可是巴黎人的生活就在于来往应酬上，我现在的提议就是踏入这种生活的揭幕礼，请接受了吧。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阿尔贝说，我知道您对于应酬多少有点厌烦了，见识过这么多事物的水手辛巴的对于家庭场面是不会怎么感兴趣的，可是啊，巴黎人的生活就在于往来应酬上，我现在提议的就是踏入这种生活的节目里，请接受吧。 基督山鞠了一躬并不回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没有表示热情，也没有表示不快，只当这是社会上的一种习俗，每一个绅士都应该把这看作一种义务。阿尔佩召他的仆人来，吩咐他去通报马瑟夫先生和夫人，基督山伯爵已经到了。阿尔佩和基督山伯爵跟在仆人的后面，当他们到达后见室里的时候，看见门框上挂着一面盾牌，盾牌上的图案极其华丽，和房间里其余的陈设很相称，这一点已证明这个文章的主人的重要性了。基督山停步注意地查看，七只浅蓝色的燕子，他说，这无疑是您的家族文章吧，我对于文章虽有点研究，能略加识别，但对于家谱学却十分无知，我是一个新封的伯爵，这个衔头是在托斯卡纳靠了圣埃迪埃总督的帮助胡乱得来的，要不是他们说这是旅行所必须的，我本来还不高兴来这一套麻烦，但是一个人在出门的时候，马车的坐垫底下总是有一些想避免海关官员搜索的东西的，原谅我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并没有什么失礼的， 阿尔佩很相信地坦白地答道，您猜对了，这是我们的文章，那是说是家父这一族的，但您看到的这旁边的还有一面盾，上面有红色的直线和一座银色的宝寨，那是家母族中的，从家母那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但马斯夫这一族是法国人，而且我听说是法国南部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呢。 啊，是的， 基督山答道，这些文章就可以证明，凡是武装去参朝圣地的人，几乎都在他的武器上画着一个十字架或几只候鸟，十字架表示他们光荣的使命，候鸟则象征他们快要出发做漫长的旅行，并希望凭着前进的翅膀来完成它。您的祖先曾有人参加过十字军，而即使只参加圣路易所领导的那一次，也可以上溯到13世纪，那也算是历史相当悠久的了。 可能是， 阿尔佩说，家父的书斋里有一本族谱，您一看就可以完全明白，我曾在那本族谱上做过批注，要是何浅和乔古看了，对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大有裨益。我现在已不再想那些事情了，可是我必须告诉您，在我们这些平民的政府之下，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又在开始大大的注意起来了。 哦，那么你们的政府还是另外挑选一些旧事旧物来做徽章的好，像我刚才所注意到的那种纪念品是和文章毫无关系的。至于您自觉， 基督山继续对阿尔佩说，您比政府还更幸福，因为府上的文章真是美丽极了，看了引人入胜。 是的，您的父母是普罗旺斯和西班牙两地的贵族，这就说明了您给我看的那幅画像，我所以这样倾慕的那种微黑的肤色，正是高贵的加泰兰人的特征。 伯爵的这一番话显然说得极其客气， 要猜透他话里所隐藏的讽刺意味，得具有俄狄浦斯或斯芬克斯的洞察力才行。阿尔佩用了一个微笑向他道谢，就推开挂着盾牌的那扇门。这扇门我们已经说过，是通客厅的。在客厅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墙上，又有一幅画像，画上是一个男人，年龄在35到38岁之间，身穿一套将官的制服，配着金银双重剑章，由此可以看出官级很高。他的脖子上挂着荣誉军团的缎带，表明他曾当过司令官。在胸部右面挂着一枚武将优异勋章，左面挂的是一枚查理三世的大十字勋章，证明画上的这个人参加过西西战争，或曾在那两国完成过某项外交使命，所以才能得到这个勋章。基督山对于这一幅画像的注意并不亚于以前的那一幅，他正在仔细观看的时候，另外有一扇门打开了，于是他发觉自己已面对着马瑟夫伯爵本人。马瑟夫伯爵年约40到45岁，但他看来似乎至少已有50岁，头发理成陆军式剪得很短，他那漆黑的髭须和漆黑的眉毛与他那几乎全白的头发成了一个奇异的对照。他身上穿的是便服，纽孔上配着他所有的各种勋章和缎带。这个人以一种略带急促但相当庄严的步伐走进屋来。基督山眼看着他在向自己走过来，而他自己却一步也没有动，他的脚似乎已被钉在地面上了，正如他的目光钉在马斯夫伯爵身上一样。父亲，阿尔佩说，很荣幸能把基督山伯爵阁下介绍给您，他就是我以前告诉您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侥幸遇见的那位义士。 欢迎之至，阁下。 马斯夫伯爵一面说，一面用一个微笑向基督山致敬。 阁下保全了我家唯一的后嗣，这种恩惠是值得我们永远感激的。 马斯夫伯爵一面说着，一面指了一指一张椅子，他自己则坐在窗口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基督山在马斯夫指给他的那个座位上坐了下来，他坐的姿势恰巧使自己隐藏在天鹅绒大窗帘的阴影里，在那儿他从伯爵那张劳累忧虑的清白的脸上看到时间用一条条皱纹写下的一个人的全部隐忧史。 啊，伯爵夫人， 马斯夫伯爵说， 在接到通知知道您已经光临的时候正在梳妆，但他无论如何在10分钟之内会到客厅里来的。 我觉得非常荣幸，基督山答道，能在我到巴黎的第一天就拜师到一位命运之神待他很公正、功绩足与名望相符的人，但在米提加平原上或阿托拉斯山区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元帅的权位在等着您呢？马斯夫伯爵回答，面色微微有点发红。 我已经退伍了，阁下。我曾在布孟元帅的领导之下作战，在复辟以后被封为贵族，我本来有希望得到更高的爵位，但要还是拿破仑当政的话，谁又能料到后来的情形会怎么样呢？但七月革命的光荣似乎就在于他的忘恩负义，尤其是对那些在帝国时期以前就已经为国效劳的军人忘恩负义，所以我提出辞职。一个人在战场上经年杀伐以后，一旦回到客厅里，简直连怎样在光滑的地板上走路都不会了。我挂起了我的剑，投身到政治里，我致力于实业，我研究各种有用的工艺。在我20年从军生活期间，我常常想这样做，但那时我没有时间。 贵国人民所以能优于任何其他各国，就是因为有这种思想的缘故。 基督山回答，像您这样家产富足、出身高贵的一位爵士，竟敢去当一名小兵，一步步的求升迁，这已经不平凡了。而在您身为将军、法国贵族、荣誉军团的司令官以后，又敢开始第二次的学徒生活，心中别无任何其他的希望，而只求有一天可以有益于您的同胞，这实在是值得赞美的啊！不，简直是太崇高了。 阿尔佩在一旁听着很是惊异，他从来没有看见基督山这样热情奔放过。 哎，基督山继续说，无疑是要驱散马斯夫伯爵额头上那一片淡淡的黑云。我们在意大利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按照我们的阶级或门阀长大，我们循着前一代的路线前进，而常常也同样的碌碌终生，一无所成。 但是阁下， 马斯夫伯爵说，像您这样的大才在意大利是不足施展的，法国张开他的两臂在欢迎您，法国或许并不是对全世界都是忘恩负义的，他待自己的子女不好，但对他的客人却是永远欢迎的。 啊，父亲，阿尔佩带着一个微笑说，您显然还不了解基督山伯爵阁下，他厌弃一切荣誉，只要有他的护照上所写的那个头衔就满足了。 这句话最公道了， 客人回答，我生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公道的评语。 您可以自由选择您的人生道路， 马斯夫伯爵叹了一口气说， 哎，而您选中了那条铺满着鲜花的路，一点不错，阁下。 基督山微笑着说，他的这个微笑是画家没法用他的画笔表达出来的，心理学家也绝无法分析。 我要不是怕您疲劳的话， 马斯夫伯爵说，显然伯爵的这种态度使他很高兴， 我就会带您到议院去，今天那儿有一场辩论，凡是不熟悉我们现代上议院的外国人去看看，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 阁下，假如将来您再提出这个好意，我就感激不尽了。但刚才蒙您允许我拜师伯爵夫人，所以您的圣意我愿意留到下一次再接受。 哦，家母来了，阿尔佩喊道。 基督山急忙转过身来，看见马斯夫夫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门口，脸色苍白。她站着的这个门口正和她丈夫进来的那扇门相对，她的手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搁在那镀金的门柄上，直到基督山转过身来的时候才让她无力地垂了下来。她在那儿已经站了一会儿了，已经听到了来客的最后的几句话。基督山起身向伯爵夫人鞠躬，伯爵夫人无言地欠了一欠身。 啊，天哪，夫人， 伯爵说，你不舒服吗？还是房间里太热你受不住了？ 您身体不好吗，妈妈？ 阿尔佩喊道，向梅迪西斯跳过去。 梅迪西斯用一个微笑谢谢他们两人。 啊，不，这是我们初次见到把我们从眼泪和悲哀里拯救出来的人，心里未免有点感触，阁下。 伯爵夫人像一位皇后般仪态万方地走过来，继续说， 我儿子的生命都是您所赐的，为了这件事我祝福您，现在我更感谢您给我一个亲自向您道谢的机会，我的感谢像我的祝福一样都是从我的心底里发出来的。 基督山伯爵又鞠了一躬，但鞠的比前一次更低了，他的脸色甚至比梅西迪斯更苍白。夫人，他说，伯爵阁下和您对于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都答谢得太客气了，救一个人的命 免得他的父亲悲伤，他的母亲哀痛，不算是一件义举，只是一件在人道上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对于这几句说得极其温婉有礼的话，马斯夫夫人答道： 我的儿子真是幸运极了，阁下，他竟能找到这样一位朋友，我感谢上帝促成了这件事。 于是美西迪斯举眼向天，显出极其热烈感恩的表情。基督山伯爵好像觉得在这一对美丽的眼睛里看见了泪水。 马斯夫伯爵走进他的身边，夫人，他说，我要走了，我已经向伯爵阁下道过歉，我请你再代我道歉一次。2点钟开始开会，现在已经3点钟了，而我今天又要发言。 去吧，那么我一定尽力使我们的贵客忘记你的不在。 伯爵夫人还是用那种同样多情的口吻回答： 伯爵阁下。 他又转向基督山说： 您可以赏光在舍下玩一天吗？ 相信我，夫人，您的盛情我非常感激，但我今天早晨是乘着我的旅行马车到府上来的，我还不知道我在巴黎要住一间怎么样的房子，甚至简直不知道在哪儿。我承认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安。 至少我们下一次总可以有这样的荣幸吧。啊，您答应吗？ 基督山欠了一欠身，没有回答，但这个姿势可以算是答应的了。 我不耽搁您了，阁下。 伯爵夫人又说： 我不愿意让我们的感激变成失礼或勉强。 我亲爱的伯爵，阿尔佩说，我当尽力来报答您在罗马待我的雅意。在您自己的马车还没有备妥以前，您可以用我的那辆双人马车。 多谢您的好意，子爵。基督山伯爵答道，但我想博杜西奥先生大概会好好的利用我给他的那4.5个钟头的时间，我在门口应该可以找到一辆车子了。 阿尔佩看惯了伯爵的处事态度，他知道像尼罗王一样，他特地要搜寻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所以伯爵现在无论干出什么事来，阿尔佩也不会感到惊奇。但为了想亲眼来判断伯爵的命令究竟执行得怎么样，他陪基督山伯爵到府邸门口。基督山没有猜错，他一走进马斯夫伯爵的候见室，一个听差就是在罗马送伯爵名片给两个青年并带他致意的那个听差立刻闪进蓝屋下。当他到达大门口的时候，这位显赫的旅行家发觉他的马车已在等候他了。那是一辆高路式的双座四轮马车，马和碗具原是属于德拉克的，巴黎全体市民都知道，昨天出18000法郎他还不肯卖。阁下，伯爵对阿尔佩说，我不请您陪我回去了，因为我现在只能给您看到一个匆匆布置起来的住处，而我您知道一向是以办事迅速闻名的，所以请给我一天的时间再来邀请您，我那时一定不会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假如您要我等一天，伯爵，我知道我将会看到什么，我看到的将不会是一所房子，而是一座宫殿，必定有一个魔鬼在为您服务。 好，您只管去宣传这种念头吧，基督山回答。 他的一只脚已踏上了华丽的马车嵌天鹅绒的踏脊， 那可以使我在太太们中间发生一点影响。 他一面说一面跳进马车里，车门一关，马车就疾驰而去。车子虽然跑得快，他还是注意到了，他离开马斯夫夫人的那个房间的窗帘曾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动了一动。 阿尔佩回去找他的母亲，他发觉母亲已在女客休息室里斜靠在一张天鹅绒的大圈椅上，整个房间是这样的阴暗， 只有那疏疏朗朗钉在帷幕上的金银箔剪成的小饰物和镀金镜框的四角，才给了房间一点光。阿尔佩看不到伯爵夫人的脸，伯爵夫人的头上已蒙了一张薄薄的面纱，像是有一层云雾笼罩了她的脸。但阿尔佩觉得母亲的声音似乎变了，花瓶里的玫瑰花和紫薇花散发着芬芳的香味，但在花香之中，他可以辨别到一股刺鼻的锈盐的气味。他又注意到伯爵夫人的绣瓶已从胶皮盒子里取出来，放在壁架上的一只楼花银杯里，所以他一进来就用一种担心的口吻惊喊道：亲爱的妈妈，我出去的时候您不舒服了吗？ 不不，阿尔佩，但你知道这些玫瑰、夜来香和香橙花初开的时候香气是这样的强烈，开始总有点闻不惯。 那么亲爱的妈妈，阿尔佩拉了拉铃说，一定要把他们搬到后见室里去。您准是有点不舒服了，刚才您进来的时候脸色非常苍白。 我的脸色苍白吗，阿尔佩？ 是的，您配上那种苍白显得更美了，妈妈。但爸爸和我还是不能不为这种苍白而担心。 你的爸爸也跟你说过吗？ 梅迪西斯急切地问。没有，妈妈，但您不记得他问您的话了吗？ 是的，我记得， 伯爵夫人回答。一个仆人进来了，是阿尔佩拉铃找来的，把这些花搬到后见室更衣室去。阿尔佩说，夫人闻了不舒服。仆人服从他的吩咐，接着房间里沉默了好一会儿，一直到所有的花都搬完了。 这个基督山是什么名字？ 伯爵夫人等到仆人把最后一瓶花搬走才问道。 是一个姓呢，还是一处产业的名字，或只是一个头衔？ 啊，我相信妈妈，这只是一个头衔。伯爵在托斯卡纳多岛海里买了一个岛，而正如他今天所告诉您的，就把那个岛作为他的彩艺。您知道这种事情，佛罗伦萨的圣埃利埃、巴马和圣乔奇康斯坦丁，甚至马耳他的贵族都做过。而且他并不硬要争贵族的名义，他自称他的伯爵头衔是侥幸得来的，但一般的罗马人都以为伯爵是一个身份非常高贵的人。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